伤痛。哦哦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。哦哦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。 但你杀途中是我，捧着途中的你，也许只因眼中都有孤单的倒影。 走，方向在哪边？寻找是我，也在寻找的你。 18日，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订车就送九重礼，83790100，83790100。3月18日，不仅仅是一次低价团购，记得来大兴朗法。 爱车车身划痕、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？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，防划痕，终极保护原车漆，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%。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！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别那风中的留恋，我怎么再拼贴，如果会有一天人海之中我们再相见，爱要怎么还原，我该怎么再吻你的脸， 用着你的无言歌声挥走我眼中的忧伤，远处里传来几声涟漪的轻柔细语，告诉我明天是未来，昨天早已变成过去。你静静悄悄走入了我的梦中，你的灵犀会想起我，没有人能了解的心情，月光下夜色已深，微笑已送走了泪珠，梦中有着你的歌声，还有我一丝的茫然。

瞬间，希望总会跟着失败旁边。我看见挥舞的翅膀，像个天使坠落凡间。花若在，停留在你身边，把你的心装进我的胸怀，到现在早已成长起来。

会说他们都很啰嗦，我心中起欲火，他们只往回拖，接着说这么做这么做都为我。生活像这首歌，总有人走掉的，我就是那一个，就这么独唱着这首歌，没人和也无妨我快乐，他们说他们的和我有何关呢。他们说我喜欢的生活不是在做爱索，我只要天广阔，只要我洒脱，只要我幻想过，没什么不能做。我心中他的轮廓，伸出手就能触摸，我理想的生活在不远处等我。我不要发现我，我只要创造我，若最后成泡沫，你再来嘲笑我。他们说孩子这样是罪过，顺便出发，然后到达，在轨迹里看路边野花。他们说坏，他们说好，他们总是在不轨道。花开乱世，占据野草，告诉你这里不能奔跑。他们说你是羞涩的花朵，可是我看到对岸的渔火。他们说你是娇柔的花朵，可是我知道我要怎么做。 小饭馆里面新鲜的是外地的老乡，他们的脸色像 北京时间15:00。